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现在讲这个列明总戒啊，先是明慧探得，明慧探得已经讲过了，从如是我闻，一直到心得自在。底下呢是列明，一共有大比丘众12000人，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在灵山的会上说《法华经》，有多少人呢？佛是说经的，那么还有人听经的。说《法华经》就是佛一个人，听《法华经》的人又多了。大比丘众12000人，还有学务学人2000人。摩诃婆娑菩提比丘尼有6000人，还有8万菩萨在法华会上，除了当机众，就是戒缘众，除了当机众、戒缘众。就是长随众，还有呢，就是影响众。这个12000人，既是长随众，又是影响众，也是当机众。如果说作为当机众，那么他已经是证大乘果的也好，证小乘果的也好，在法华会上都能够得种种利益，就是法身大士也能够增道损生，这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凡凡众，凡凡俗。凡凡托，每一个法会都具足这三重意义。大乌罗汉，有三种意义，是这个杀贼、五生、应供。杀贼应供无生，虽然有三重意义，他也要四教来解释。比如说二乘人，他也杀贼呢，他仅仅乎杀一个见思贼，尘杀也不能，尘杀后也不能杀，无名和也不能杀。你说他这个无生，无生仅仅乎是不生于三界，他还生于界外，因为他有一个有余无余涅槃，他这个应供呢，只能够应二乘以下之供。他不能够应九法界众生之供，所以这个就有深有浅。学佛法呢，是要多懂得一点道理呢，比较这个心路就开拓。不然的话，遇到有些问题，都是殊途成智，就是遇到问题呢。就感觉到这个问题啊，不能得其要领，究竟是什么道理？ 比方说，昨天有人问，舍利弗在因地中舍我眼睛呢，这是个发菩萨心的，那就是说，舍利弗尊者是以小乘人的身份，说小乘人呢，回小向大，发菩萨心，发菩萨心不是仅仅乎发一个心就算数的。发菩萨心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告是累生累劫的，是行六度万恨。这个行六度万恨不是轻描淡写的，要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后来说是舍利弗退了道心了。这个受了道心，他是在什么地、什么果位上退的道心？什么果位能受了道心呢？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这个问话的人呢，他就说了，据有关资料，说是舍利弗证了阿罗汉果了。证了阿罗汉果了，退了心以后，在六世界，做神呢，做成变成什么了呢？变成蛇了。舍利弗在过去生中变蛇的，这是有他的因地的，可以说是舍利弗多生多世在过去有众生当中呢，都做蛇的。那是有他的因，所以感他这个舍的果。什么因呢？嗔恨心。一直到这个嗔恨心这个习惯习气，到了舍利弗证了阿罗汉果了，他这个习气还不断啊。那是习气不断的如果说证了阿罗汉果以后退下来堕蛇身，这是不可能的绝无此理。所以我也没有这个深入的了解哪一个资料说是舍利弗证了阿罗汉果转小向大又退下来以后变了蛇身，变了肉食节。证到阿罗汉果最低限度就是三不退当中是得到位不退。这个位不退呢，就是不退堕于三途六道，不但是不堕地狱，不堕恶鬼，不堕畜生，不堕于人天。因为他是出了三界的，出了三界，这个阿罗汉能不能够回到这个三界以内来呢？是能够的，那是有能够的。那是有这个愿力，或者是有种种因缘比如释迦牟尼佛教诫四大罗汉常住世间，他在人间里是吧有权有实，有记有本，种种视线，我们必须呢理解一个圣者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因因果果前因后果那是不会这个变成蛇身的那个阿罗汉就不叫武僧了，那就改名字了那佛说的话嘛 上来这个二十位这大比丘众，就是大乌罗汉，无若交身如摩诃迦舍、优罗频罗迦舍、切耶迦舍、挪提迦舍，乃至于舍利弗，一共六位，都做了介绍。十大弟子当中，舍利弗是智慧第一，大目犍连是神通第一，这是要因缘来解释的。这个几位前面这个二十位大弟子大乌罗汉，这过去都是神通广大的，都有过去的种种因缘，就是本事本生，这个叫做呢，叫做本事啊，诸大弟子的本事。那么讲经呢，为了给大家生生欢喜，做四戏谈的意啊，也讲讲。要是正式讲经呢，就不讲了啊，正式讲经也不讲这些故事。这故事嘛，自己去看看，一看就懂。那么，既然现在有些出发心的呀，听听故事也是种善根的。昨天舍利弗我们讲过了，舍利弗是智慧第一，不但是智慧第一啊，那神通也蛮大的。目犍连说是这个神通弟子。不是说有神通就没有智慧，也有的，取他的长处，这是，释迦牟尼佛的神通弟子。释迦牟尼佛神通故事蛮多啊，那也是举不胜举，说不了的。佛是五住究竟二死永亡啊，称为天人师、佛世尊，有十号。有十号就有十种功德。按照道理讲，佛是不止十号的，有无量号。为什么？佛有无量功德啊，一个功德就有一号，何止十号呢？说是举起大概，说这个佛有十号。佛的功德，华严经中讲的，大海中水可饮尽，众生心念可数之，虚空可量，风可细，无能尽说佛功德。如果说佛的功德到底有多大，我们用这个凡夫的心，去揣摩揣摩，那你是揣摩不到的，你看看，大海的水能够喝得了吗？就是马祖大师也不过充其量一口吸进西江水，他也没说我吸进大海水呀。而且这个说这个大海水呢，它还不是说我们人间所看的这个大海，包括世界普遍世界的大海，你也能够喝得进，那个本事大了，众生心念可数之，众生这个心呐，可了不得，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你也不要说是那么多的众生了，就是一个众生一个人，一天你看打多少妄想啊？你看打多少妄想？刹那生灭，何况所有的众生，九法界的众生，所有的起心动念，凡夫，哪怕这圣人的禅定智慧神通，是众生的心念，佛都清清爽爽的， 啊，这是众生心呢可数之。像这种讲法呢，就一般人呢他就不敢相信的，这个怎么做得到啊？做不到啊。不要说别人的心念不知道，你自己你自己的心念你都数不过来啊。我也试验一下子，这个心念到底数得过来数不过来，数不过来，我自己都数不过来。虚空可量，风可虚，这个虚空啊，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都是虚空的所在。这个东边有多远呢、啊、说是向西边走能够走多远呢、啊、能够到头了啊。你说我们这个求生净土的西方极乐世界过十万亿佛度，这个呢从我们这个佛教的数字来讲呢，这个十万亿就是啊，这个是小数点以下的啊，以下的啊啊，十万亿佛度那有多远呢？那十万度亿佛度以西还有没有世界？还有，再远再远，无论你走多远，它都有的，都不能到尽头的，啊，虚空无尽呐、啊，没有穷尽。西方如是，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皆如是，虚空无尽，没有穷尽，啊，虚空无尽，世界无尽。你看那能量不量量，拿个尺量量啊，啊，我那个尺最长的量50米，怎么量法的？啊啊，说是风，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刮风了，这个风啊是一个空气的鼓动，但这个东西呢啊还看不到啊。冷烟头子顺若多性可消亡啊啊，风神呢啊是看不到的，那只有在佛的光明之中它才能现象的，是佛光令其现象的，你风神看不到的，就这个风我们也看不到啊。说树动了，那树哎，那是树，那不是风啊，风什么样的呢？说是把一个风我弄个绳子把它拴到，怎么拴法的啊？因为这些事呢，说是众生心呢虚空也不能拴，就是你风能拴，虚空的能量众生心量可数之，都不能够比喻佛的功德有这么大。那么现在居然有人呢就想试验试验佛的功德，看看你这个神佛的功德有多大。想试验试验佛的功德就是谁呢？就是目犍连啊，因为目犍连有神通，我就看看这个佛的神通有多大。一个目犍连就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目犍连经常感觉到，他说我这个有神通的人一下子跑来跑去的啊，经常出入往返啊，鹤远鹤近，这个无论我跑多远，好像是佛坐在那儿说法呀，我听的这个佛说法的音声都是这么清清楚楚的，不得个远近啊。你像我们听说法就有远近了啊，近了就听得到，远了就听不到了。这个目犍连听到佛的说法远近都听得到，我今天呢我再试试看，我来试试看。他一下子呢目犍连有神通啊，一跑就跑到这须弥山顶上去了，那个顶高了。须弥山一共有168000有熊高，在水下一半，在水上一半，水上一半呢就84000有熊高啊。那个目犍连 要是我们现在玩杂技的呢，他一跺脚就上去了，那个木剑呢，他不要跺脚，一动念头就上去了，到了须弥山顶上，哎，到了须弥山顶上，听到这个佛的说法呀，哎，一阵还这么大，还这么大，我再跑远一点，啊，跑在小千世界，跑在大千世界铁围山上，听到佛的说法还是这么大，清清楚楚，你就是现在你这个什么无线电恐怕都不能记得。啊，后来这个舍利弗呢高起兴来了，啊，我今天我到底施展我的全部的神通，看看我到底我能跑多远，听听佛的音声究竟能听多远，他就把这个全部的神力都运出来，一哈子吹向东跑，这个一跑啊，哪晓得被佛晓得了，佛说是哦，说是木建连呐，哎，他说你这话的恐怕是要闯祸了，你尽管想试验我，考验考验我呀，好善，佛就用神力送这个木建连，他用神通这朝东跑，这个神通力比现在的无线电还要快。啊，一直朝东跑啊，那个木建连呢自己呢也不晓得我这个跑了多远下来啊，跑了一个地方这个落下来了，就像那个仙人一样啊，腾云驾雾啊，啊，降下云头落下来了，跑到什么地方呢，跑到东方有一个世界叫个光明窗世界，彼佛的名字叫光明王如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娑婆世界啊，就是我们这个人类社会，这个人呢就这么大，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以前出世的时候，他也不过丈六老比就这样啊，比我们人稍微高一点啊，世界不一样，世界的众生的身的大小也不一样，有大有小，啊，大的不得了，小的不得了。你像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我看就够小的了，啊，只有这么5尺高，不够小的了。光明窗世界。光明王如来，他这个身体有多高呢？有40里路高，啊，40里路多高啊？我也算不过来，你们去算看啊，他那个出家人吃饭的那个钵啊，就跟我们这个那个城是个城墙一样，比如说过去扬州也城墙的，过去城市都有城墙的，苏州也有，啊，北京也有，南京也有城墙，南京城墙叫个石头城，那个钵就那么大，木建连神通用了呢，歇下来了嘛，他就落在那个钵的那个眼钵边上，那个钵边上。那个钵这个边也多宽呐，那个城墙也多宽的，因为木建连嘛，他正在听经的，在法会当中，还穿得海青，还大斗衣啊，他落下来落在钵上，哎，那个比丘吃着饭，这是什么东西来？这什么这个？这什么虫子？啊，沙门虫，他从来没看过这个虫子，啊，硬杆杆的。那么光明王如来呢晓得的，因为这是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木建连啊，趁释迦牟尼佛的神通力来到这个地方， 那个比佛就是这个光明王如来，就跟这个目犍连讲啊，目犍连嘛，目犍连嘛，虽然他身体小啊，他还是有神通的啊。佛就跟他说了，因为他们那个地方人大嘛，看见这个小沙弥虫嘛，小沙门虫啊，就生轻慢心，他说目犍连，目犍连呐，他说你，是神通弟子啊，你要赶快现你的大身。那个目犍连听到比丘说以后呢，他马上就现大身了。这个大身大得不得了，比他那个国土的菩萨那个弟子身多大，现一个大身，现一个大宝座，身上也是种种庄严啊。后来这个目犍连就问这个佛啊，他说我这来到什么地方了？糊里糊涂的，目犍连呐，虽然有神通。跑得太远了，也许可能是跑得太辛苦了，跑得糊里糊涂了，不晓得东西南北了，不晓得我这跑的，还是跑到东方来了，还是跑到西方来了。就问这个佛佛啊，佛那个光明王如来就跟他说了，他说你呀，不应该测量福地功德你怎么能够测量你这个福地功德呢？跑这么来呀？你跑到我这个地方来，这个国度来，不是你的能力能来的，要凭你目犍连那点小神通，你就是用一劫的时间，你跑我这里也跑不过来，你看有多远，就是说目犍连那个神通比这个现在那个比这个无线电还要快，这无线电要跑一劫，你也跑多远了，都跑不来，哎呀，你这么老远，这么老远，将来你回去都困难呐！你要想回去，如果说你要用一劫的时间，乘你的神通力，再回到娑婆世界，接着回到灵鹫山去，那释迦牟尼佛都入涅槃，老早入涅槃了，那你就苦了。这下子目犍连慌了神儿了，怎么办呢？他说你还要求佛的慈悲。求佛的加倍他就那么呢，回过头来呢，向着灵鹫山称释迦牟尼佛的名号，求佛加倍。佛放光，把目犍连接回来的这是目犍连测佛的因上，就是测量佛的功德这一神通第一还有一件事情，东方世界有一个菩萨叫个智持菩萨，这菩萨的名字，他也有这么一回，想测量佛的功德，那个呢，他就不是测量佛的因上，他想测量佛的这个无间顶相。我们都知道，世界佛都有32相，32相的第一相就是无间顶相，这是从上边朝下数的。32相要是从脚底下朝上边数呢，那是住相、前府轮相。他说别个相都看得到，我们一天到晚每天早上上早课都念那个。这个无间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咒，这个无间顶相，我们这个顶都看得到的，佛的顶是看不到的，所以称为无间顶相。那个无间顶相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佛的法界当中那个肉界相，就是无间顶相，在佛的头顶上透出来，像一个太阳一样，实际上它也不是太阳， 那个像呢，就是无间顶像，怎么叫无间顶像呢？这个顶看不到头的，看不到顶的，那看不到顶是怎么样看不到顶呢？它那个顶上面呢，就像一个云雾当中，像云雾当中没得顶，你说看到云雾当中，云雾当中里头你看不到那个无间顶像就是这个样子。他倒要看看这个佛陀总有顶，不过他不得顶的，树再高都有顶，房子再高也有顶，没这个顶的。从这些地方，我们要看看佛的功德，怎么修的，为什么佛的这个顶没有顶？仅仅乎晓得就这么32相，那不行，大家可以参究参究嘛，为什么不得顶的？什么因修得来的？它必须有因有果，32相都有因有果，那个智识菩萨就是为了要测量佛的这个顶相的高低，他也有神通比目犍连的神通还要大，他就乘神通向上方世界跑，这一跑，就是不晓得多少国度，看看这佛的这个头顶还看不到，一直向上的跑，不晓得跑了多少世界，还是看不到顶。看不到顶所以这个无间顶像佛的顶怎么能看得到呢？那佛的顶为什么是不给人看？为什么是看不到？你们这个都是打瞌睡睡觉，都是吃中饭没睡觉一个是果定，一个是妙恒。这两个，无间顶相，佛的功德都是这个样子，譬如说口中甘露相，说是释迦牟尼佛有金枪马脉。枝干，马脉是马脉那粗的不得了，不能吃是无难尊者跟佛当侍者，他说：“释迦牟尼佛，你是太子出身，不出家的话要做转轮圣王的，怎么会得吃糠咽菜呢？他说你怎么吃得下去他就有点可怜呐。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晓得了。”释迦牟尼佛就从口里下，把这吃这个马麦来着，无奈你尝尝什么味道？无奈一尝，哎呀，这味道好得很，比什么都好吃，这是根据人的福报到了佛的嘴里像还有马麦的味道你一看到佛是吃马麦的。这人就福的功德，福功德不可量的不可用凡夫来称量的。说舍利弗，这个是用神通力彻福的音声。舍利弗在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当中，用神通的地方多得很，你比如说这个琉璃王害世。他也用神通想把世中藏在天上去，业力不可转还有一次，这个佛呢经常带领诸大弟子到这个忉利天为母说法，到忉利天要经过那个须弥山的大海。大海当中有两个龙王，就是目犍连降服这两个龙王，他也现神通的。 难陀、波难陀两个大龙王，就住在这个大海当中，啊，在须弥山这个外边这个大海当中，这个龙王身体蛮大的，那个身体能够绕须弥山绕7转，你看须弥山有多大啊？绕7转，头正在桃李天。尾巴啊，这个尾呀、龙的这个尾巴，把这个大海水能够把这挑到这个，能够挑到天上去。他说：“你们这些个释迦牟尼佛啊，都是出家人呐、诸大比丘众都是出家人呐、像我们这个出家人呢，跟都是佛一样啊，剃除须发而为比丘，剃光了的，那个两个龙王啊。”他说：“你们这个秃头啊，现在呢更说的不好听了啊，在我头上跑来跑去都不高兴，这个龙啊生嗔恨心。有一次呢，佛上天的时候为摩说法，这个龙王不高兴呢，他就行云作雾、吐黑气，种种的扰乱。那么诸大弟子看着这个现象，都想去降服这个两个龙王。”佛都没答应。后来穆建莲提出来，他说：“我去降服这两个龙王，这还得了啊！”佛就答应了。佛答应以后，因为穆建莲是有神通的，哦，他说：“你这个两个龙王身体大呀，我身体比你还要大，你这转7转，我能够转须弥山转14转。他说我这个头能够震到梵天。”我这个尾巴能够在大呃这个大海这个大海之外，这个两个难陀波难陀龙王先生后，你比我还大，他心里想更加不高兴，更加生嗔恨心，那个龙嗔恨心也来嘛，他就下这些个金刚砂。想这个危害世界、危害大众，穆建莲呢就现神通，他把这个东西变成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这一变呢，这两个龙更加嗔恨的，他说你，他这个你怎么样的，你越比他，超过他，他越嗔恨，后来这个穆建莲呢，他说我这现大身，你还嗔恨，降服不了你，降服不了你这个嗔心。他现在我不现大，我现个小神，现个小神，这个小神呢就钻在那个龙肚子里上去，钻在那个龙脑袋里上去。这个龙大呢，在这个脑袋里下，在脑袋里上就钻来钻去，就从耳朵出去，从鼻子进来。这个龙可受不了了，疼得不得了啊，就喊救命了，这个样子一来呢，受不了了。他在那发着善心，他也不要这把这两个龙王再降服，后这两个龙王就成了佛的弟子，这是讲这个穆建莲以神通，他不是穆建莲神通弟子吗？这个神通，并不是说。穆建莲有的别人也有别人也有，这个穆建莲是梵语，梵我们中国的意思呢有几种，一个来福根，又叫做胡豆，又叫做居律陀，他神通第一是释迦牟尼佛的左面弟子，这是要他的因缘解释。我刚刚说的，释迦牟尼佛的无间顶相，释迦牟尼佛修的这个因这个因修的什么因呢？修的中道实相之因。中道实相是非因非果。无始无终的， 所以他郑洛国以后，他赶的古巴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次序谈利益，他也有欢喜生善心，破烦恼啊，直具正理，有这种利益，啊。你说这个神通没有，外道也神通啊，嗯。世间人看到有某些人有些小数啊，这些小数啊，因为他这个小数我们做不到呢，他就认为他是有神通啊。你比如现在这个有特异功能的，像我们这一般的眼睛隔一张纸你就看不到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哪怕一个树叶子把你眼睛遮起来，泰山那么大你也看不到。为什么大呢？你这个眼睛不通啊，肉眼啊，不是天眼，也更不是佛眼慧眼法眼啊。你看那个特异功能的人，就是墙外有人他看得到啊，地下有东西他看得到，虽然所见不远所见不深，但是呢他异乎常人，这跟一般常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东西，特异功能的，特异功能就是神通啊，那就是神通有大小而已啊，那你做不到，他做得到，啊，特异功能，鬼也有神通哦，鬼有五通，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门也关起来了，窗子也关起来了。你说那鬼就不进来啊，照样进来，对不对啊？鬼有五通，一切物类有的时候它有通啊，天将雨而商鞅舞，风雨起而时雁飞，这就是有通的现象啊。那个通呢，这它这个业报业力所感的啊。你说外道也有通呢，外道的神通也大，听喝在耳，辨识为阳，那神通大的不得了啊。你看看那舍利弗跟那个漏道跟这个漏师的外道比武，那个外道神通大不大？什么都能变，嗯，能不能了生死呢？不能够了生死啊，不能了生死的啊。我们佛教也讲神通，但是佛教讲神通都有通，不是没有通的啊，但是呢不注重在这一方面上啊。如果你都讲神通，正在神通呢，对弘法利生呢有不利的地方，嗯，啊。佛在世的时候，既然是在人类这个人世界称佛做道场，哪怕是诸大菩萨、诸大弟子、夫妇行化，都跟我们人一样啊，都不是用神通，那这神通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就不能修了，嗯，要教，要这个四教来说，有四教的神通，啊，说是于四禅起四字的变化，嗯，四禅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你得了四禅定就有神通，啊，就有神通。啊，你不是原教我们天台那个智者大师的师父，南药大师都有神通了，嗯，南药大师都有神通，嗯，那个他是那还是他虽然是教是兴的原教啊，从他破的烦恼呢是破的，他就破了见思惑，他就有神通了，嗯，一四禅是禅定啊。这神通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定中来的，从定中来的。嗯，有十四变化，以观念寻修，识一切处，啊，也是小乘的一种修法，一个法门，就是无漏识禅，啊，能做十八变，啊，汉明帝，派人到印度去取经，路上遇到摩腾柱法兰， 那两位高僧，他都有神通啊，他能现十八变，那是一，那个十八变从哪来的呢？那也是修得来的啊，修无漏世禅能做十八变，这是要三藏教中的神通，通教、别教、圆教都有神通。你比如圆教的神通呢，他那个依于实相所得的神通是不以二相见诸佛陀，从真起应不动真迹遍十方界，就是圆教的神通。那个教中讲的，随缘复感弥不周，而恒除此菩提座。什么道理啊？那就是神通，不动而周，那就是神通。那个神通呢，是真神通、大神通、根本神通，那就是楞严大定。楞严大定有神通啊，这个讲这个目犍连尊者目犍连尊者上午昨天讲过的，那么大的神通啊，他后来怎么死的？是被个外道打死的，底下呢，摩诃迦旃延，第七位、第八位了啊。此方为文士，一方为善省，一方为好监。论义第一，论义这个东西呢，这件事儿呢，特别是在印度，我们从。这个教中看来，就讲究这个事儿，我们中国人讲斗争，他的讲论义，论义也是个争议啊，道理是不变不明啊，世间的道理，出世间的道理，都要加以辨别，然后予以辩证，这个道理呢就明确了，这位尊者，号为文士。那当然了，论义的时候不是像我们这个说话俗里俗气的啊，说的文雅有文辞啊。这是什么中呢？这叫做物质文明，又叫做精神文明。讲这个文明，就文士。又唱又犯为善省，他的父亲先死了。父亲死了，这个母亲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迦旃延。如果父亲死了，生了个母亲，要没得儿子呢，他可以改嫁。有这么个儿子，就像个扇子拴个绳子一样，这个扇子呢是离不掉，丢不掉。论义第一，这个论义也是用以教化人的。不是中医的，不会论医的玩的，论医就是教化人的。他不但是日中教化人，他夜中也教化人。这个菩萨这些过去这些大弟子，自利利他，用种种方便、种种方式方法教化人。你跟我这个说法度人呢？我们这是日中还夜中做梦还多少人。摩诃迦旃延他有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呢是一个国王拜他做师傅的。后来这个国王呢发心出家了，不做国王了，出家嘛就做和尚做和尚嘛就发道心，发道心就去住山在山上就住山，住在山上就修行，在那个地方，用功办道。那个山底下呢，都是现在不是打猎的，不是在山上去打猎吗？有一个别国的国王带了很多的人到这个山上打猎，这个打猎， 古王打猎可不是像我们呢，啊，一个班两个人呢，那是带着文武百官、宫娥才女、什么都带到，打猎，打猎呢，他不是一天半天的时间长啊，他也还休息睡觉了，国王就睡着了，醒了以后，那个带来的那些宫娥才女那些人呢，看到这个山顶上有一个比丘在这用功办道，他们呢心里就好奇心，就去跟他们谈谈说说啦，请请开示啊。这个国王睡觉睡醒了，一看，他说我的这些个带来这些个女众啊，都跟这个出家人在这说话。看见了这个书，看见这个出家人心不清净，心不清净，心不清净还得了啊？那古王心不清净啊，就对这个出家人呢，对这个出家人呢，打他呀，就像那个格利王割戒身体一样啊，他这个呢还没有割戒身体呢，说你这个出家人不规矩啊，受到处分。我打他一顿，打得要死要活的。这一挨打呀，这国王心里像不高兴的。他我本来是个国王，出了家了，做了和尚了，到山里像我这个用功，我也没惹你，你自己跑的来跟我说说的，我有什么关？他心里就生成了心。他说我这下子，我这家也不出来，我还去做国王去。做了国王以后，我也有兵，我也有权力。我来讨伐你，要报复。后来他这个师傅呢，就是这个迦旃延呢，劝他，他说你不要报复啊，世间上的事情啊，冤冤相报不好的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他们呢，他呢就不能，他就不跟那个格力王一样，格力王割截身体啊，这忍辱仙人呐。他还不是打他呀，耳朵割下来了，鼻子割下来，眼睛挖下来，都不生嗔恨心。他现在生了嗔恨心，要报复。师傅跟他讲啊，他说你不要报，种种劝他，他不行，我非要报复。这个师傅想我怎么办呢？蛮好这个人，你看他犯起业障起来了，要造业了，一报复兴师动众，那不要杀多少人吧？后来他想个办法，他说我呢，我日中呢，我是不能说服不了他，我夜中我做个梦给他，夜里像，就那个像个吕洞宾一样，吕洞宾不是赶考赶不到吗？后来那个，这个韩仲离啊，在半路上渡他，叫他做南柯一梦，他这个梦呢不是这个样子。那个这个比丘啊，夜里想睡觉的时候，梦到呢，自己呀、读书后来慢慢就做了国王了，做了国王就跟人打仗，就跟这个想报复他嘛，这还真做了国王了，这个打仗一下子打败了，就被人捉到了。他说：“你这无辜嘞，跟我打仗啊，杀害我的人，没被人捉到了，捉到了嘛，捉到了嘛，那要杀头啊！这一杀头要杀头，就是这个迦旃延他这个师傅啊，这慌了，喊师傅救命啊，师傅救命啊，就喊这个迦旃延师傅救命，这梦中喊救命啊，他这个师傅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不相信，你现在你要打人，要报复，跟人打仗还打败了，被人捉到了，要砍头了，后悔了，喊我救命啊！他我也救不了命啊，人家那桌子马上就杀头，非杀头不行。人家拿个刀啊，就往头上这么一砍，一喊一弹，这一惊好醒了，一喊醒了，醒了是个梦。这个样子一来，后来他说："看起来我还不能退这个道心，还要忍耐啊！ 这就是幕后加针眼，用这种方法度化一些众生的。那么这个里向呢，也有一段，其实这个东西呢，我非常抱歉，我不能看书啊，我现在我也不能记。这个加针眼，用种种善巧啊，这个教化一切众生。人这个众生不消佛法，就有很多的邪知邪见。这个邪知邪见当中呢，包括一个断见，一个常见。什么叫做断见？就是人死了就罢了，人死如灯灭，人死了还有什么东西呢？啊，不再来世。还有一个常见呢，说人死了，人死了还做人嘛？啊，那个狗死了还变狗嘛？啊，好像是这个就是常的。这个都是无因果论。正是学习佛法的，这是最初要确立的。佛法讲什么？佛法就讲因果两个字。啊，虽然这两个字是包括了事出世界一切法，都包括因果。啊，世间法它不讲三世因果，但是呢，它讲因果律。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啊，因果律，它不讲三世因果。佛法呢是讲三世因果的，啊。既讲三世因果，那你就不能说我这人死了就没有了，人死如灯灭，灯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没得后世，不得来世，没得后世，啊。佛法呢是讲因果，是有来世有后世。既然有来世有后世，如是因如是果，那每一个如果是不修佛不消佛的人，啊，那是醉生梦死倒也罢的。消佛的人，啊，那必须要具备这个观点。摩诃迦旃延尊者有一次遇着个外道，这个外道是什么外道呢？这个外道呢，就是断见的外道，啊，所谓的断见呢，他不承认有来世。外道说不得来世，啊。这个迦旃延尊者等于这个外道，外道说不得来世。迦旃就说："你说不得来世，我们给你举个譬喻吧。"啊，他说："日月为天，为人为此事，都是日月，它哪来的？天上的太阳，夜里像的月亮，是哪来的？啊？"此事他事，啊，啊，就是今世啊，来世啊，啊，啊。他说："要是没有他事，就没有明天。我们这个太阳，你看落下去了，它明天又出来了。太阳落下下来了，明天又出来。不能太阳落下去，永远落下去了，这太阳就不出来了，那不得来世了？它还出来啊，这不有来世吗？"哦，这是有来世。这个外道又问了，他说："我见人死了，从来没有回来过。哎，为什么说人死了是苦呢？说人死了下地狱哦，你这做坏事下地狱。说人死了下地狱，哪个下地狱回来的？啊，我没看到嘛。没看到。"这个迦旃延就真的就说了："他说没看到，不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说是犯漏法了，又受到法律的制裁，还是判3年徒刑、5年徒刑，坐在这个牢里下，他怎么能出来啊？怎么能回来啊？啊，你比如这人下地狱了，下了地狱不是一天两天喽，啊，甚至于经过多少劫数啊？你说下了地狱了，你不相信他下地狱，如没看到，就这么个道理，看不到的。这是讲 苦的来世。说真的，我们就想说，我这个人做了好事，升了天的人说升了天的，升了天了，我也没看到这个天有人来。他说你升天，从这个时间差来讲，天上人的寿命比我们的人们寿命长。他那个一天，四天王天一天是我们人间是50年，桃李天一天是我们人间是1000岁。他就是升到桃李天，哪怕过一天，你人间有1000岁了，他就是回来你也看不到，回来看不到，就看不到嘛，就是没有来世啊，这我不相信有来世，他说那个，比如说天人为什么升了天都不来呢？人间苦，人间堕到人间像堕到粪坑里一样，从粪坑里像跳出来以后，你再要叫他跳到粪坑里，他能来，肯来不肯来呀？升了天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不肯来了，所以说他说这不得来世，不得来世，因为你看不到，他不愿意来，又说了，天上的一日有百年。升到天上3天5天，那他怎么回来呢？怎么回来？来也见不到。又问了，这个如果人要是有来世，这个来世他不认为你这个来，就不是问你这个身体。他说我把这个人，如果有罪，有个罪人，犯了罪了，试验试验看有没有来世。我把它放在一个大锅底下。把这盖子盖起来，盖得严严的，在底下烧火。这烧火嘛，原来是活人呐，烧烧烧着要死了，死了嘛，他东西要是有来世，他有个东西跑出来，取向来世。他说我看到，我就是一下烧火，烧着烧着，他把这个东西跑出来嘛，把东西看着没得来世，他没得来世，他没得来世，没事。比方说，这个人白天睡觉，白天一个人在这儿睡觉，旁边有一个人在这儿看的。你这个睡觉不是做梦吗？这个做梦一下子跑到南京去了，一下子跑到镇江去了，一下子跑到菲律宾去了。我就旁边看到你，你怎么跑，从哪跑出来的？还是从头里跑出来的，还是从哪跑？看不到，他认不得来世。这个外道呢，他就死认这个理儿，我不得来世。你怎么说不得来世？你说来，你不得，不得来世。他又问这个。迦旃延尊者了，他说：“你说是有来世啊？比如说我这个剥这个死人皮，先剥他的皮啊，再扒他的肉，再碎他的骨头，我一点点找，这个人呢，神在什么地方呢？找不到这个神，神什么道呀？神什么道？找不到，既找不到个神，没得来世啊。”所以说没得来世，所以没得来世。这个迦旃延尊者，譬如一个小孩子想找这个火，我们经常烧柴火，不是有火吗？你看我们现在大寮里，像就是烧这个木柴，木柴它有火，点着就有火。那个小孩子，他看到这个火，他这个火是木柴里像烧出来的，这火在什么怎么出来的？他就劈这个柴火，先是一半，再劈成两半，劈成四半，找这个火找不到，找不到这个火，这火从哪来的？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也不得来世，这没得火，没得来世。他又问了，你说有来世，我说没得来世。比方说，我们称这个人 用秤称这个人呢、啊，他说人死了啊，比活人重。啊，这死人呢、啊，人说死重死重的，那死了就重了。嗯，他说你要有来世，人死了，这个神呢，魂神就没有了，应该是轻的。怎么死呢？为什么重呢？说明了不得来世。那个迦旃延尊者呢，就给他举了个譬喻，这譬如说，你说问来世啊，为什么死人重，这个活人轻？他说，譬如这个铁，一块铁，啊，这个铁要把它烧热了呢，它就轻，啊，火这个铁热度退失了以后呢，它就重了，啊，说人生有神则轻，生死则重，就这么个道理。他又问了，他说我见临死的人，有的你说这个人死了会有来世，有个来世，他必须要有一个东西从现世走向来世。他我见着看到有个人要死了，这个机会来了，他就坐在死人旁边，我倒要看看你个究竟，你看怎么死，你这个死了你这个魂呐、啊、怎么样到来世去。他就看到看着人都死都死了，也看不到这个魂从哪跑出去。他说没到来世，他就死认这个理儿，不认为有来世。你看这菩萨教化众生啊，耐烦耐心呐、啊，什么道理呢？众生这个心呢是先入为主的。我过去学外道的，你现在说你佛法再好，他我也不相信。有好多，学这个什么呢？这个现在这个说这个学气功的，还有好多出了家以后，他出学气功出了家了，出了家嘛，你就学佛了。他不，他是带着来的，出了家做了和尚，他就练气功，他认为这个东西这是真的，他也不念佛，也不参禅。啊，你叫他舍弃他舍不掉，你再说他也不相信，这个没得办法。说是人死了要死的时候想找这个神找不到，他说没得来世。这譬如那个一个没有知识的人，没有知识人呢、啊、他拿一个贝啊，就是吹的那个海螺，那海螺吹的不会响嘛，这个海螺会响，有一个人他拿着这个响，说这个音声这从这儿出来的，这个音声在什么地方啊，一吹就响，这不吹了，他这响在什么地方呢？他翻来覆去在这个贝上求这个音声，就像我们这个中的地钟一样，这一靠会响，这个音声在什么地方啊？他翻来覆去就找这个音声找不到，就是这个迦旃延尊者就用这个譬喻，说这个外道对这个迦旃延说的，说你呀，虽然用种种这个理论事实来破我的这个执着，但是我这个执着久了，我是不能够舍的。那个重点是我怎么不舍啊？听到呢也是有道理，我虽然有道理，我也不舍。你看这众生难调难服啊，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迦旃延尊者，我给你说了十番的问答，你都不能舍，你不舍，我也不舍，我非要把你教化过来。就是因为你执着久了，你就不舍。他就又问了，就是譬如有人上山打柴，他上山打柴去了。 打柴嘛是为了活命的，就是像这个漏斗大师，孝养母亲到山上打柴，打柴柴打下来嘛，卖点钞票嘛，买点油盐柴米过过生活。这打柴回来的路上呢，看到什么东西呢？看到有麻，就是我们就是做麻绳的那个麻。这个麻比这个柴呢值钱，既然值钱，那我就应该把这个柴放弃掉，我就要这个取这个麻，这必然的，他并不是说你麻好，我柴要柴也不掉，也不丢掉，我就取这个麻，那你弄不动啊？过去人都是用担子挑的。挑不动，这必然的。要我也是这个样子，我这个手上拿一块砖头，这个砖头能值几个钱呢？又大元宝，那我砖头就丢了，我就捡大元宝，这不是更必然的吗？对不对啊？他就把这个柴火丢掉了，就挑这个马。跑道啊，看到呢，前头呢，这个马呢是麻杆儿。看到那个马匹已经剥下来的那个马匹，这当然更好了。他就取这个马匹，挑到马匹走呢，看到呢有驴，就是驴呀，这马呢过去都是织布的驴就是已经成了线的那个比马还好。他就把马放掉去捋，再走呢，看到前头有布，那我回去还慢慢织布，这现成的布，驴也不要了，就取布，取布，背着布跑呢，走，看到呢，前头的不是这个不是布，那是绸缎，比布还好，布也丢他了，取这个绸缎。再跑吧，前头有银子，这布多重啊，这银子重啊，我有了银子嘛，要买什么都可以了吧？就拿银子，再跑吧，遇到金子，那个金子比银子贵啊，银子掉下来，这个，那就是说呢。一个人，从这个取舍来讲，这取，什么东西对我有利益，我就取之；什么对我利益少，我就丢掉。他说：“你这么执着，我跟你说了这么多的好话，你都不接受，就像这个人一样，就像这个人呢，不取一样。”后来这个外道啊，他说你不要说了，你随便怎么说也不行。他说这个没有来世，也不是我一个人，有很多人都是认为没得来世的，是不是？你何必是也不是我一个人呢？他不是我一个人，这个迦旃延宗他又举个譬如两个商人，两个商人遇到个鬼在路上走，遇到个鬼，这个商人呢走路，这个走路嘛，过去都要背着一点这个干粮。吃的东西，过去不是像现在呀，处处有住旅馆的、住饭店的，都是带干粮跑路。过去我们走路，我们到扬州去都带干粮的，带干粮带锅巴，带着锅巴就吃饭当饭吃了。这两个商人呢，在路上走，遇这个鬼，鬼就变成人，就跟这两个商人讲， 他说你们背着这么多的东西都吃力呀、啊，那前边了啊，这个都什么都有，鲜鲜生成的啊，米也有，草也有啊，你何必要背着这么多东西跑路呢？这两个商人有一个人呢就听他的话，他既然前边有，我就不要背了，都是现成的嘛，丢掉了。他把这个东西背着都丢掉了，丢下来了，实际上到了前头呢，什么都没有，被鬼吃掉了，鬼是骗他的。还有一个商人呢，就聪明，他说：“你说我前头有，我还不大相信，等我看到，如果真有的话，我再丢，这还来得及。”他就不丢，他就背着走，这个人就没鬼吃他，就说明了你这个外道啊，你不听我的话啊，这个迦旃延尊者种种譬喻给他说教，他死认个理儿。你随便怎么说的再好，我不相信。你要再跟我说，我就发脾气了。可是发脾气了，我不高兴了。后来呢，这个迦旃又说了个譬喻，譬如一个养猪的人，养猪的人嘛是，也是种田的。这个种田要肥料啊，要肥料不是现在的做肥料都是化肥什么的。过去我们记得啊，那个勤快的农民，早上起来都外头就拾粪，弄个粪斗子拾粪，拾粪做什么呢？回来嘛，自己种田，不是肥料不行啊，肥田的，这是中国人的习惯，外国人的习惯。他的东西呢，都是用头上顶的。你看外国那个水，那个什么，那个是什么水呀、啊？它有个罐子，你头上顶那些，它有个本事，它不掉下来。你看我们还不能顶，还不能顶啊，顶了不掉下来。他说这两个，这个养猪的人，路上看到有个粪啊，还是牛粪呐、啊，啊，还是狗粪呐、啊。他当个宝贝一样嘛，他顶在头上啊，顶着头嘛回来嘛，准备飞田地。到了半路上呢，下雨了，这个麻烦的啊，不下雨嘛那是干的，一下雨，这个粪水呀、啊、都流下来了，流下来了嘛，有旁人就劝他了，哎呀。他说：“你这个下雨了，这么脏啊！你看你这个粪水丢的，淌得一脸，还不丢掉，还不丢掉。”他说：“这个顶粪的这个人就是说你呀，说你这个人呐、啊，他说你不种田呐、啊，你不嫌我种田的苦啊？这个粪呐、就像这个迦旃延劝这个外道一样啊，劝他丢掉，他不肯丢啊。”就这么个道理，你不养猪，你不晓得我们养猪的困难，养猪的困难啊！你要我丢掉，我怎么丢掉啊？就像我这个制度不得来世就不得来世，他就，你看看，迦旃延尊者有种种方便譬喻，给他做解释。事实上。这个外道呢，也并不是那么笨的，也不是那么愚痴的。他最初听到迦旃延给他说日月有今天，有明天，有后天，人一定也有今天，明天，后天，啊，他就相信了。他有意呢，就是到底我看看你这个迦旃延有多大的智慧，有多大的辩才，我考验考验你，这就是迦旃延。成为议论第一的摩诃迦旃延是文士第一啊，这个论议也有四教啊，以无常、苦、空、无破断常见的。刚刚我们说的呢，这就是破断见的。 树上呢有种种制作，啊，这个制作性很大，这是我见，断肠而绝，这是要这个三藏教，依空无所有，不可得，破断肠等见，是破是要通教论义。以总持四辩观机照假，以斗病以药斗病，破断肠见等是别教，是要次第论义论点。以实相是毕竟不有不无，破断肠见等是原教论义。本来呢，这个法华经要四义消文都有本纪，可见的这些个大弟子、大乌罗汉，都不是一生一世之所成就的。这本种本住福德智慧两种庄严，能问能答，他这个问答就凭智慧啊，没得智慧怎么一问就问别他了，为民众生即为无畏。论的意义是，经过五位，这个如五位关心，严净，净法于智，智净往复，即是关心的议论，往复论意呢？这个论意呢，就是往复，你问我，我答你。你问我，我答你。论义往复，印度这些个论义呢，好像是蛮普遍的，蛮兴这个事儿，动不动就生坐，大家论义，下边无漏漏陀，此番无品，一番如意，佛指堂弟。阿耨罗陀呢，就是平常我们说的阿耨律，阿耨律是天眼第一，天眼第一，阿耨律在佛的讲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欢喜打瞌睡，佛就老打瞌睡，老打瞌睡。佛就呵斥，他说：“你这个阿耨律啊，阿耨律啊，罗斯半可累啊，一睡一千年不问佛名字。”我们一天到晚天天讲经，讲经的时候就是说百千万劫难遭遇，这百千万劫难遭遇，你这一听经就睡觉，是不是难遭遇呢？不是难遭遇的啊，那都是交背失之，当面错过的啊。阿耨律嘛就犯这个毛病，阿耨律虽然犯这个毛病，他在佛的法会当中有佛的照顾，说是你们大家现在听经，要是你们打瞌睡，你可得不到我的照顾啊，我可不得办法照顾你啊，那你自己都说过了啊。被佛一呵斥，哎呦，不得了啊！这老打瞌睡，将来要变什么呢？叫螺丝蚌壳类。那个螺丝啊，这蚌壳啦，在那个烂泥里向啊，一睡一千年。何止一千年呐？舍利弗，不是呢，那个须大多长者，为佛造这个精舍。你看那个蚂蚁在底下是多少年呀？几十劫了，阿耨律被佛一呵斥，这孩子不得了，这不能睡了，不能睡了，两眼就瞪在这个地方，这几天下来的眼睛不合眼睛，眼睛呢，这个眼睛也有一个视量，是以睡眠为视量，天眼那是夜冒天眼，那大得多了。 啊，佛的三千大千世界多大不得了，啊，我努力得了半老天眼，观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安摩罗陀，像观一个，啊，一个像我们手上拿一个苹果这么大的东西，你看天多大，啊，清清楚楚，而不是模模糊糊的。所以他呢，在十大弟子当中呢，得了一个天眼第一的这个名字。以世禅发天眼，是凡夫外道；以无漏世禅发天眼，是三藏的声闻缘觉菩萨；以体法无漏慧发诸行，以诸行发天眼，是通教的天眼。以散善发肉眼，以禅发天眼，以真发慧眼，以素发法眼，以种发佛眼，这就是别教义次第发的。以实相发天眼，天眼就是佛眼，圆教之意也。又以散善修肉眼，以禅修天眼，是三藏意；以空修肉眼、天眼，通教义；以次第修无眼，是别教义；不次第修无眼，是缘义。本住实相真天眼，不以二相见诸佛度。即是半透天眼，观心，观因缘生善心，即是肉眼；观因缘生定心，即是天眼；观因缘生心空，即是慧眼；观因缘生心即假，就是法眼；观因缘生心即中，即是佛眼。佛眼的道理呢，如果明天有时间呢，再跟大家作为介绍啊。这个讲经下来，唱这个回向偈的稍微快一点，回向偈的不能慢啊。这个回向偈的一慢了就没得意思了，基本上呢就是有这么个讲。讲经功德殊胜海，这就这么个调就可以了，不能慢啊，当然就没这意思了。